而是要把已经破坏掉的免疫平衡给它恢复了。所以类风湿吃药治疗是次要的，养生调节是根本。哎，所以第二个我给了大家类风湿调治的三件法宝：吃饭好，睡觉好，心情好。这三件法宝也是人的免疫之宝啊，所以这是类风湿调养的过程啊，不在于快啊，而在于什么呢？要稳固不复发，不要把免疫力给彻底摧毁啊。这类风湿呢，它和肝的免疫力是密切相关啊，因为它病在手指关节，那是筋的范围，所以当归丸调肝呐、啊，是吧？五子粉养人的筋骨关节呀，是吧？磁疗脚架的消炎消肿，是吧？伏羲八卦台，升级的火龙床垫，冬秋三月暖命门之火，蓄暖经络，是不是？哎，这些大家把它润润好。这类风湿的病因、病机、调理的策略，我们就复习到这儿。今天呢，咱们要说骨关节疾病。啊，终于说到骨头了，啊，说到骨头了。骨头，啊，我们先给骨啊正一正名啊，正正名。骨骼是人体当中最为致密的组织，是不是？由我们的肾精所组。那这个骨头的生长谁说了算呢？是吧？西医说骨膜，中医说骨髓，是吧？那他俩到底谁说了对呢？这就是盲人摸象，是吧？摸着大腿的说大象像个电线杆子，是吧？啊，摸着那个耳朵的说大象像个蒲扇，哎，都是太过于片面啊。翻看《黄帝内经》啊，上面明确指出，肾主骨生髓，齿为骨之余，是不是啊？哎，这个民间的俗语也说啊，说这个孩子呀，这个骨头是父亲给的啊，这个皮肉是母亲给的啊，可见啊，这阳气在骨骼生长当中的作用。包括啊，这个小孩啊在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啊，有一种病叫五迟啊，一二三四五的五啊，上学迟到的迟啊，哪五迟啊？啊，语迟啊，说话晚啊，齿迟啊，长牙长得晚，是吧？还有呢，就是三翻六坐啊，七个月会爬，是吧？也就是说翻身，是吧？走路，学爬啊，都比别人晚。哎，这是孩子呢生长发育迟缓的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那孩子的生长发育又归谁管呢？啊，还是肾啊，还是肾。所以小儿五迟，哎，到了青春期他发育的也慢，是吧？那按理说这个发育的慢，他是不是衰老的就慢呢？哎，非也啊，非也。你像你种那个晚苞米，它熟的晚啊，你可以呼着吃烤着吃还可以，是不是 啊晚种的就晚成啊，但人却是不这样的啊，晚成的却会早衰。所以小儿五迟到老年就容易得骨病，提前早衰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么骨骼的生长究竟和什么有关呢？是吧？骨膜 骨髓肾经啊，肾经，而且呢还要和运动啊，和肌肉的力量啊，还要和什么呢？还要和阳光啊，阳光。所以可见呢，骨头的生长发育和衰老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可见骨病是综合性的多种因素形成。哦，那么我们中国人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治病还要找病因。那既然骨病的形成是多种复杂的因素，那是不是一种药或者是一种保健品就包治天下骨病了呢？哎，我们经过慢条斯理的科学推论、科学推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单一药物、单一产品治骨病存在严重欺骗性。那么啊，我们是来如何认识骨病的呢？哎，我来告诉大家，我把骨病称为骨缺血。哎，有人一听到这儿又乐了，是吧？说呀，手啊或者脚啊你弄破了它流血，没听说谁骨头折了流血的，是不是啊？骨头里边没有血啊，你看。所以我一说血，大家想到了红色液体，是吧？这个想法呀太单纯太幼稚。我说的血是气血的血，是不是啊？你把一个大树给它砍断了，大树会像自来水一样啊往出流水吗？啊，不会。但是如果没有水分，大树能生长吗？是不是啊？哎，那么如果你把大树的皮给它剥了，这树还能活吗？啊，人活一张脸啊，树活一张皮，所以没皮的树是活不了的啊。啊，把树皮都留着，是吧？把这个树抠个窟窿，塞几个咸盐粒，你看那树死不死？也是死。把树根子给它断了，你看它死不死？啊，还是个死。所以人的骨骼就好比一棵大树，骨膜呢只是树皮，骨髓方是树根。所以把这个骨膜和骨髓结合起来，它给这骨头生长提供的营养我们叫血，给骨头供养的气血。所以呢，一切骨病啊皆由骨的气血亏虚而定，而人的骨头的气血亏虚哎和肾经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啊，我想讲几个骨病啊，讲几大类啊，几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增生啊，增生。有人把它叫骨刺啊，叫骨刺。啊，也有人呢把它叫骨的退行性改变啊，退行性改变。这是第一大类骨病。第二大类呢叫骨质疏松症啊，说白了就是骨密度下降了，是吧？严重下降，也有人把它叫骨坏死。那个股骨头坏死哎，说的就是股骨头的密度下降，骨质疏松啊，严重的哦，股骨头就瘪了啊，压瘪了。你看骨头很硬都压瘪了，说明它密度下降，像一个硬石头变成蜂窝煤，一踩它不就碎了吗？啊，所以骨缺血的第三大类病叫压缩性骨折啊，压缩性骨折。而生活当中呢，这三类骨病往往是结伴同行的，因为他们是骨病的不同的程度啊，不同的程度。 你像骨质增生是吧，这面增生哦，那面就可能疏松，那面或者骨密度就下降，拆了东墙补西墙嘛，是不是？哎，因为疏松所以就会导致后面的什么按摩呀摔跟头啊，哎，后面的压缩性骨折的结果。哎，所以这是骨病的几大类啊，几大类。那我还给大家讲了骨头的生长的特点啊，生长的特点啊，一个呢要受力，哎，所以说你注意啊，你像在农村啊，常年做农活的老哥哥啊老姐姐，你看到了70岁80岁他有的骨密度还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哎，就是劳动，适当的体力劳动增加骨密度。但是反过来呢，我们还是说农村啊，有些人却未老先衰啊，身子骨很棒啊，1米8大个，170斤啊，胳膊粗力量大，一瞅一看呢，走道啊是吧，点着脚，我说怎么的了，腰突。说这样的人呢就是半，叫半个男人，我以前讲过啊，腰椎间盘突出的男人是半个男人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腰的筋错位了，是吧？你看我们那个培养孩子啊，都说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栋梁之才，是吧？什么叫栋梁之才呀，是吧？哎，就是能做房梁的，能做房梁的。你说做房梁是搁好木头还是坏木头啊，是吧？所以房梁都塌了，这房子也就塌了。所以啊，我们常打比喻啊，说这个长城啊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脊梁啊，脊梁是吧。啊，长城啊好坏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吧？哎，我们就说说人的脊梁。腰椎间盘突出，你脊梁都错位了，是不是啊？你说你这个人他不就是，是吧，丧失劳动能力了。所以颈腰椎疾病是脊梁的病啊，别当成轻的问题，是不是啊？还要引起重视啊，引起重视。还有人的骨头是靠髓来滋养，那么压缩性骨折骨质疏松症，说这样的朋友表面上看是外科病，而大家知道吗，是吧，相辅相成啊，脑萎缩往往相伴而行。所以骨病说着说怎么说到心脑血管去了，你看，哎，所以这就是人是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是不是？哎，脑髓，脑为髓海，是不是？你骨头的髓都空了，小河干了，小河干了，大河也就亏空了，是不是啊？大河也就亏空了。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呀？大河有髓，小河满；大河无髓，小河干。所以这大河就是脑髓，小河那就是骨髓。所以骨质疏松，骨髓空虚，必定伴发脑髓空虚的脑萎缩，你看，哎，所以这疾病都是表里相依，环环相扣，是吧？所以呀，在西方医学当中，可以把骨病归为外科，但是我们搞中医的一定要知道，骨病和心脑血管病，它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风湿骨关节疾病。表面上看呢，这好像是一大类疾病，而实际上呢，非也。风湿为外感之病，外界的风寒是病因，身体的虚弱是内因。这个类风湿不是风湿，虽然也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是内在免疫失调是根本，免疫复合物类风湿因子的损害是肝脏的免疫的失调，所以呢，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调免疫胜过防寒保暖，胜过抹膏药，胜过贴膏药抹激素，这是类风湿。风湿和类风湿的外感内伤咱们说过了，那么骨关节疾病呢？它是和衰老密切相关的。那么最常见的骨关节病莫过于颈腰椎疾病、足跟痛、骨头坏死。所以我准备把这三大类疾病给大家分章节详细的来介绍。那今天呢，咱们就先说说骨关节病当中的颈腰椎疾病。说什么是颈腰脊椎啊？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俗语道出了它的功能，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脊梁，脊梁。所以我把颈椎病和腰椎病呢称为是一对孪生兄弟，往往不是单发的，有颈椎病的人腰椎一定有病，腰椎不好的人颈椎也好不了。而这个不只局限于脖子，它覆盖了整个人的脊椎，这个脊梁，希望大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那么人的颈腰脊椎是由一块一块椎骨，好比呢一块一块砖头摞起来的。骨头和骨头靠什么连着呢？靠筋。所以老话说打折了骨头连着筋呢。这个筋呢就是医学术语上说的肌肉和韧带。肌肉和韧带，我把这个筋的范围我把它又拓展了，椎间盘它也属于筋的范围，是不是？所以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喝虫草酒、吃五子粉，这就叫养筋，养筋，是吧？那么人的脊梁这个颈腰椎的结构我们说了几个了，说了两个了，一个叫骨头，一个叫筋，是吧？还有什么呢？还有血脉，是吧？尤其是一晃脑袋就晕的，怎么着了？是吧？脑供血不足了，压迫椎动脉了，得了腰椎病，两条腿凉，怎么着了？下肢缺血了。所以颈腰脊椎骨头、筋、血脉，是吧？神经，这又出了一个顺口溜，颈椎病得了之后腰不疼腿疼，这是得病的一大特点，坐骨神经痛，痛在腿，病在腰，要做摆腿抚慰操，是不是？构成颈腰脊椎的骨头、筋、血脉、神经还有没有？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每一节椎骨中间都有个窟窿眼儿， 叫什么呢？叫锥孔。每个骨头环相互串联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叫锥管。这里边的东西叫脊髓，脊髓是连接着脑壳里边的脑髓的，脑髓叫神经中枢，这个脊髓呢叫运动神经中枢。所以腰椎外伤、颈椎外伤为什么容易导致截瘫呢？你不要认为是把腰伤了，把脖子伤了，本质就是伤到了腰和脖子里边的这个脊髓，叫运动神经中枢的损害。所以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我好多的康复病例已经被医院确诊为截瘫的来找到我，我一般都会问我说你大小便知不知道有的说不知道了，我说对不起我能力有限，我治不了你的病。有的时候我有感觉是不是有一个福州的，有个东莞的，是吧？还有一个那个兰州的早年我在甘肃的时候，是吧？35岁的小伙子终于在父母亲快70岁的时候由截瘫，是吧？媳妇儿跑了，是吧？扔个儿子，在老人二老能够闭眼之前恢复了生活自理，了不得。你看这个脊髓叫运动神经中枢，截瘫了，只要你大小便有感觉，你就能恢复。你没感觉，没感觉我恢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小便开门关门，它的神经是由脊髓神经末梢叫马尾神经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树啊，叶还是绿的，说明这树没死，是不是？但树叶都已经落掉了，那这树的死活难辨。所以医生，我们虽然不能有100%的把握，也不能打那个100%的保票，但是还是要给病人一个希望一个希望，是吧？所以这是医生的责任心和爱心。好了，我们别跑题别跑题。今天要讲的是颈腰椎疾病。原来呢，颈椎病我们都分型了，是吧？神经根型的手麻，脊髓型的呢截瘫，血管型的呢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开关式头晕、小中风神经型的呢出现了类似于更年期的症状，头汗，是吧？总结起来，就单侧耳鸣是颈椎病引起的，血压的高压高、低压正常，血压波动不吃降药也能下来的，颈椎病引起的血压变化。所以可见呢，这个颈椎作为一头之下、五脏之上、关卡要塞，它是个中枢。那么腰椎呢，腰椎主要就是影响大小便，影响下肢功能，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这是我们在以往介绍颈腰椎疾病的时候我们分型来介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不是为了讲颈腰椎疾病而来讲解，我们是在骨关节疾病的篇章当中来分析颈腰椎疾病的骨关节变化。所以什么样的人颈椎和腰椎骨头出问题了，这个很容易到医院拍个片子一目了然一目了然。我把颈腰脊椎骨关节的几个变化给大家来说说，教大家看化验单看化验单。你看颈椎病、腰椎病经常大夫给你写上几节几节椎间盘突出了好多人呢向我咨询了解的时候也是把每节报的可清楚了，我往往很少听你说你的或者我直接打断就不让你说了。为什么呢？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那么椎间盘突出你知道几节没有用，那知道什么有用啊？知道怎么突出的有用。要知道突出了就是错位了，所以手术治不了根儿，是吧？手术是把椎间盘给你拆下去了，让两个椎骨融合，是吧？而复位很重要，所以这个复位，你错位的时候是一下子，你掰煤气罐，你弯腰啊，你闪腰啊，用劲呢，崩，差错位了。但是复位呢，却是循序渐进的，逐渐。所以这个秋天呢，有颈椎病的，有腰椎病的，啊，腰椎复位操，是吧？颈椎按摩操，啊，这个大家要认真的学。啊，因为这不花钱，所以好多人都不在意，说这能治好病吗？那我告诉你，你要真想花钱的话，我告诉你，就这一个操就值1200块，因为医院给你绑到那个复位床上， CT 下旋转复位，一个复位的治疗费用就是1200多块。哎，别看给你复位了，你出门下楼梯一脚踩空又错位了，你这1200块就白花了。哎，所以啊，治病的药啊不是越贵越好，哎，养生的方法不花钱，哎，它效果还蛮不错啊，希望大家把它用好。这是椎间盘的问题啊，椎间盘的问题。椎间盘不是骨病，是吧？你现在到了秋天了，天一冷啊，颈椎疾病越来越多。但是呢，你不能挖到筐里就是菜啊，什么病多我就卖什么药，这不可理啊。所以我在这告诉大家，腰托不是骨关节病啊，别往骨病上靠，是不是啊？啊，腰托的补钙吧，是不是啊？哎，这都是无知的大夫啊。所以这腰托是筋的病啊，肝血不能养筋，所以腰椎间盘突出跟低血压、胃下垂、子宫脱垂，是吧？眼病，这都是肝血不足的病。回过头来啊，说完了这个软组织的病，说说骨头啊。说骨头的时候呢，我又想起来了这个颈腰椎病的发病的人群啊。劳累过度，生骨质增生啊，生骨质增生。运动量不足，缺乏锻炼，生腰托骨质疏松。那有的人听到这儿的他又不理解了啊，那到底运动好还是不好啊？哎，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度啊，过为过也。运动过度叫劳损，是吧？运动太少叫废用啊，用进废退嘛，你不用不用它就退化呗。所以用多了也是病，不用还是病。所以劳累得的腰托的你要歇一歇，缺乏锻炼得的腰托的你要适当的运动。哎，所以说缺啥补啥，明白不？你是劳累的你还坚持锻炼只会加重，你是闲出来的你却卧床静养它就好不了。所以呀，解铃还需系铃人，是吧？知道病因，对于疾病的正确治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运动对这个椎间盘和韧带的一个损害和调养啊，过度就是损害，不用也是损害。那么骨质增生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病人群呢，哎，这个就比较好说了啊，比较好说了。骨头呢是在受力轴线上生长，是吧？所以负担重的地方一般得骨质增生，是吧？你像工人呢、农民呢，是吧？长时间站立的，哎，这都容易长骨质增生。反过来呢，是吧？大胖子， 体重超重的人他也容易得骨关节病骨质增生啊，这都是太重了。反过来体重过轻的是吧，年轻的时候就减肥过度身体瘦弱体重不足营养不良的人哎，容易呢骨质疏松症啊，骨质疏松症。那这个骨质疏松啊是骨密度降低了，那是不是骨质增生呢就是骨密度过高呢啊，非也啊，非也。骨质增生和疏松都是骨密度不平衡的一个表现，是吧？疏松的容易骨折，增生的容易变形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真正的骨关节病其实就是这两个啊，就是这两个。有人说还有压缩性骨折呢，那是骨质疏松受到外力之后的一个损害，比骨质疏松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正在给大家介绍风湿骨关节疾病啊，秋天三大重点是吧，风湿骨关节啊，防中风啊，再加上什么呢，哎，呼吸系统慢支哮喘肺气肿是吧。那么这个重中之重就是防中风的阶段啊，但是即使再重要我们也得按部就班啊，不能眉毛胡子抓一把，最后找不着重点啊，起不到科学预防的作用。秋三月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加重的季节啊，有好多药物啊，好多保健品啊，一下子就全包治了。哎，好多人呢也有这个贪便宜的心理啊，一个药就把我这些病都治了啊，真合适啊！我说你大傻瓜啊！啊，天底下没有包治的药，是吧？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一个人，我说的是鞋匠啊，鞋匠，一个人做一双鞋，他所需要的时间，和一个人在做着一道鞋。做着一双鞋，我就会纳这鞋底儿，我就是来做这鞋帮，哎，我就是来做这什么呢？啊，鞋跟儿，各种工序专业之后，打比方，一个人一天能最多做五双，是不是？那五个人就是25双。如果这五个人分工倒序的来做，那就不只是25双、50双的问题。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叫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这包治这东西挺可笑的啊。所以啊，在今年的这个秋季养生风湿骨关节病讲解当中啊，我给大家开篇综述，我就告诉大家，风湿不是骨病，类风湿也不是骨病啊，不要被混淆了是非。风湿呢是血病啊，是肺病，血脉不通生风湿是吧，肺气不敛不能保护外界风寒它就入侵。所以老风湿症的你要知道，虫草滋补强壮，补肾润肺，它就能构成一道天然的生物屏障。所以风湿病我们补阳气啊，我们喝这个虫草酒啊，我们睡这个生命火炕啊，我们蓄暖四肢啊，哎，所以呢综合的疗法 综合的、全面的来起这个作用。啊，我希望通过听我的课，能让风湿病的患者能够有效的转变观念。啊，不要认为风湿我就贴膏药，是不是啊？那治标不治本的啊。啊，风湿我就喝药酒，是吧？热乎一会儿不喝了还凉。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吧？哎，所以元气是最最的根本。五脏它的全自动是生命的本能，而后五体各司其职，你这个人体才能健康啊。整体观念，具体方案，你看看，哎，能合能分啊，不能一概而论啊。这个类风湿呢，给大家讲了啊，激素是治不好类风湿的，是吧？穿棉袄也治不好类风湿啊。那类风湿的病根是什么呢？哦，类风湿想治好三件宝啊，三件宝，哪三件啊？吃饭好，生化气血啊，睡觉好，调和气血，关键是心情好啊，让肝脏调打。因为类风湿是病在筋上，你这手爪子，所有类风湿的人，你照镜子看你那个什么呢，眼睛，看你头发，看你的手指甲盖，哎，你就会明白什么叫肝主筋，什么叫肝开窍于爪甲。所以治病啊，图治其症，治其标也啊，寻根问底，医之本也。哎，所以这是医学的深奥啊，你不要流于形式。我还给大家常讲，我说所有得病的人呢都活该，是吧？刚开始听这句话，好多人都恼了，甚至有人刚听这句话嘎嘣，嘿嘿，收音机也关了，直接节目枪毙啊。其实你但凡有良知的人，你但凡有心智的人，你静下心来想，你的病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的病是老张、老王、老李给你的吗？非也。人活着就会得病，是不是？所以说人得病就是因为你活着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说人得病皆是自造的，吃出来的病，累出来的病，欺出来的病，想出来的病。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道理的，是吧？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你不骂我，我能骂你吗？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惹事，中国人从来不怕事，是不是？所以中国人讲解铃还需系铃人。但是好多人得病得时间久了，心焦啊，这个大夫没给我看好，那个大夫没给我治好，这个大夫又怎么糟了。这大夫该你的欠你的，是不是啊？病也不是大夫给你的，那吃的他的药没好，他的药不是免费给的，是你花钱买的，你不交钱你药是拿不走的。所以说你吃这个药是你认可的啊，你光知道花钱，你不知道这药的说明书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这药是管啥的，你就吃了，你无知，你活该，你偏说大夫骗你。所以啊，得了病的人可怜呐，可怜花了钱病没好，可怜花了钱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但是理性分析，可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在哪里？国家培养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咱们说七年本硕连读， 再来三年博士都下来了，你那病病了十年，我说你那病还是不苦，还是不疼，为啥呢？你就不研究它，甚至连这个病的皮毛机理你都不懂。所以啊，老话说久病成医，我给他补上一句，都是庸医。但凡你久病成医，你把这病搞明白了，你把它搞好了，你才是真正的医。所以别管它白猫还是黑猫啊，关键是能逮耗子。别管它中医还是西医，别管它医院还是保健，花了这个钱儿，它得响当当的能让病人解除痛苦。这就是平民教授，这钱就没白扔，说白了这就没骗人。所以诚实守信，有时候我的话比较直，可能会触伤到某些人的某根神经，但是没办法，我说的是真话，是不是啊？你不听，你不听，我没招啊，是吧？那类风湿的，我告诉他，我说不是冻出来的，是气出来的啊！我就爱发脾气，能改不？改不了，改不了，病死活该，对不对？我作为一个医生，是吧？你在病在你身上，我告诉你怎么治，你偏不治，那你不病死活该吗？成为一个好的医生，能治病的医生，你不单要会治病，你还要会治吃、治气、治思想、治行为，是吧？治心理，是吧？所以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没错啊，错了吗？没错。你原来大鱼大肉，你就得改呀，要不你痛风、糖尿病就好不了。说吃出来的病只能吃回去，你不改吃靠药好不了。累出来的病养回去，你腰托你累出来的，你还天天去抬大木头，那你等着压缩性骨折截瘫吧，瘫了也活该呀，累死不要命，谁让你爱累了？累出来的病养回去，气出来的病呢，是吧？都气成肿瘤了，都绕死了还不放过人家，那你就等着转移死了活该吧，是不是？哦，气过的人，得过恶性肿瘤的人，看破生死，他才能重生。哎，不气了不气了，活着比啥都强。哦，他就能好。刚下完手术台就骂大夫，你说你这大夫救你都白救。所以气出来的病调达肝胆，因为肝胆经的疏通解决着你生气的问题。想出来的病呢，是不是啊？逢事老往坏想嘛，是不是啊？大夫告诉没事了，他就认为是晚期了，那谁能拦得住你啊？所以叫正确的开导，是不是啊？哎，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好了，类风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激素治不了，是吧？化学药物治不了，光靠中药也治不了，怎么办？给病人开导开类风湿三件宝，吃饭睡觉心情好，这三样你不好，类风湿一辈子好不了啊。明白了，明白了，调节好心情，注意好保暖，注意休息睡眠，好了，该补元气补元气，该调肝胆调肝胆，冬病夏治跟上了，庚金旧肺做好了，冬天养肠肾经，生命火炕睡上了，别人犯病呢，你舒服着呢，你好不好？哎，所以治病难不难？所以自古道，难者不会啊，会者不难。所以你得往里边研究。那么骨关节疾病，我们从阶段上给大家讲了，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压缩性骨折、脑萎缩，这是阶段性分型啊。结构性分型昨天也说了啊，颈椎病、腰椎病、胸椎病，这都是脊梁骨上的病，是吧？这脊梁骨骨头 椎间盘、肌肉、韧带、血管、神经还有脊髓，是不是？所以颈腰脊椎的病怎么得的？劳累得的。所以那颈椎病还织毛衣的，你说你手麻，你说你是不是麻的活该呀？对不对？哎，那腰椎病的，天冷了你不穿棉裤，你睡冷床，那你说你病加重，你说你秋天伏吧，你是不是还是活该呀？说怨得了天，怨得了地，就怨你无知，是不是？所以颈腰椎疾病怎么调治啊？啊，错位的，错位的扶位。白腿操你做没做？我听过，我没做，没做，没做，你拿什么好啊？是吧？错了你不改，你怎么好啊？白腿扶位。所以这是颈腰椎疾病，是吧？累出来的和闲出来的，累出来的要养，闲出来的要动，同时筋骨同治方治颈腰椎疾病。椎间盘、韧带这软组织，是不是？骨质增生压缩性骨折，是不是？这是骨，哎，要养肾精，补养肝肾。养筋有五子粉，养骨有骨碎补，筋骨同调，别忘了绕引子。哎，可以喝黄酒，是吧？补阳气的有虫草酒，这都是绕引子，你随便选，是吧？有钱的选好的，没钱的你选一般的，这不耽误。说过了颈腰椎疾病，就是说股骨头坏死啊，这个我给大家纠正了十几年了，是吧？但是我倡议好多年，这名字还没改，这病名字还是叫无菌性股骨头坏死，还这名字咋整啊？一说坏死很多人就担心，其实骨头死没死？没死，死了，死了不能活呀。但是骨头坏死治好的太多了，治好的太多了，是不是？咋的，骨头可以死而复活吗？那不是的。所以那个就叫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缺血性骨质疏松症，病因有几条，常年吃激素，这个常年是三年，三年激素导致骨头动脉硬化，股骨头缺血，骨质疏松。你停了激素它就不发展，停激素半年以上它就好转呢。你说不行啊，我还得接着吃激素，不吃激素活不了，那你就为了活等着腿折了，那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说人是要有抉择的，你就偏要用激素不要腿，还是选择别的方法保了命，把激素盯下来保住腿啊，也是抉择的问题。骨头坏死第一大原因说完了，第二大原因，第一是激素，第二个酗酒，是吧？什么叫酗酒？说一天人家说骨头坏死不让喝酒，一天喝三钱虫草黄金酒，不让酗酒。所以酒这个东西少用是养生，多用是自杀。所以大家看一看，股骨头坏死是激素和喝大酒，你看这俩都是透支健康，是吧？激素也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嘛，我把激素叫兴奋剂，强力兴奋剂是激素，小兴奋剂是什么？是酒。所以少用点酒它是养生的，喝大酒就和吃激素一个道理，这是第二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外伤。有人说我腿没受外伤啊，腿没受别地方可以受，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啊，你别地方受外伤了，你为什么打消炎针呢？消炎针打伤口还打别的地儿啊？所以人是一个全面畅通的网络，所以一般骨外伤会有脂肪酸酯脱落，也容易导致股骨头动脉的硬化和堵死，同样会导致股骨头缺血性骨质疏松，这是第二条原因。第三条原因，骨外伤，骨头外伤，骨髓破了堵上的。那还有没有原因了？是吧？西医就说了这三条，我又给补上三条， 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没有这个，没有吃激素，没有骨外伤，没有喝大酒，得骨头坏死了，原因不明，不明吗？他没找着。我告诉你，股骨头坏死的原因和脑梗塞的原因、心梗的原因，它是交叉的。所以低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心脏房颤，这样的朋友也容易发作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全身的血管堵塞是一个道理。堵在心脏上叫心梗，堵在脑袋上叫脑梗，堵在腿上叫下肢动脉硬化，堵在股骨头上股骨头坏死，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股骨头坏死是单纯的骨病吗？不是的，是骨病加心脑血管病。只不过你那个是心脑血管，我这是股骨头的血管，都是血管。所以人呐，想把一件东西学好做好，你光是墨守成规的背那老祖宗的牌是没有用的，一定要举一反三，一定要学会触类旁通，要研究深入才能好。那我们常讲啊，养生的第一位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其二呢才是吃饭睡觉走路啊，其三就是少得病不得病。但是生活当中啊，人们呢却很少能够分清这个次序。你比如说啊，这个季节天气突然间寒冷了，是吧，好多人的心情不好，血压升高，是吧，腰寒腿冷啊，慢性腹泻，是吧，中风呢，肢体麻木。其实啊，大家伙一定要明确，这个养生啊，它不是别人的事，它是我们自己个儿的事，而且这个事儿受好多因素影响。特别是秋天这个季节，人的情志啊，在情志篇当中我给大家讲过，男子悲秋啊，女子伤春，说了这个男女的情志差异啊。那么老年同志呢，尤其是老年体弱多病的朋友，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啊，万物凋零，是吧，睹物伤情，情绪呢往往不大好，说这个呢都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话锋一转，